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1集。他来。一，罗檀被人找到的时候是在定京城西一个几乎废弃的巷子里，那巷子连通着好几条胡同，路程七歪八扭的，十分不好找。还是阿志那头的陈守备有人对定京城的边边角角都十分熟悉，这才发现了罗檀的下落。然而虽然找到了罗檀，情况却并未让人觉得轻松。罗檀的腰部接近腹部的地方被人深深捅了一刀，伤口极深，因着找到他又花费了一番时间，等送回神府的时候已然奄奄一息了。一连来了好几个大夫，都瞧着罗檀的伤势，也只是连连摇头，只说回天乏力，气得沈信差点就要拔刀。还是罗雪燕说道： 既然都是些庸医，就拿阿信的帖子去请宫中太医，太医院的人不是个个都能妙手回春呢，治好了檀儿，沈家必然重重有赏。 沈秋命自己的手下拿沈信的帖子去宫中请太医了。众人围在罗檀的床榻之前，罗雪燕眼眶都红了，说道： 是谁干的，竟然这般心狠手辣。 罗玲也目光沉沉，罗檀是她的堂妹，如今生死未知，她自然心中难受。然而更让人不安的是，罗檀找到了，却还没有沈妙的下落。罗檀尚且落得如此下场，对方毫不手软，显然是穷凶极恶之人。那么沈妙到底会遭遇什么？众人想都不敢想。沈家的兵在定京城马不停蹄地搜寻，可愣是没有找出一丝半点的线索。那些人仿佛就凭空消失了一般，平头老百姓家都已经搜过了，街头小巷也查得差不离，总不能去搜那些官家的府邸吧，便是他们想也没有这个权利。屋中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中。外头发生的一切沈妙并不知道，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，手和脚都被绑得不能动弹。沈妙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对方倒是忘记蒙他的眼，或许觉得根本没有必要。这是一处空旷的密室，里头有一张书桌，一个柜子，还有一张床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看上去似乎是什么人家的府邸里的密室。沈妙甚至动弹不了，只得安静地看着。外头没有任何声音，什么都听不见。沈妙之前被打晕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，不晓得罗檀逃出去没有，给谢景行的话有没有带到。如今沈信是定京城里众人都要忌惮三分的角色，尤其是在眼下秦国和大梁的使者都未离开的情况下，因着文惠帝要仰仗沈信，沈信的地位也节节攀升，加之收回兵权，寻常人都不会在沈信头上动土的，而眼下居然有人就这么不带脑子的做了。这般胆大又不顾后果，沈妙用后脑勺也猜得出来那人是谁。除了明安公主，谁还会这么简单粗暴的手段呢？但他没想到明安公主竟然这么快就在定京城里寻了帮手。显然明安公主不会亲自动手，便是皇甫浩也不会允许明安公主这么愚蠢的手段。而当日掳走他的人竟然能够混在冯家的护卫中，对冯家有所了解，对他和冯安妮的行程看来打听得十分清楚。尤其是当时驾着马车飞快甩掉冯家护卫，走进了荒无人烟的小巷，一切的一切无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昭示着一个事实：明安公主找来的这个帮手对明琦的各处路线都熟悉得很， 显然是土生土长的定京城的人。明安公主这般自以为是的人，不可能与什么小人物有关联，但若是有些官位地位的人，又怎么肯以身犯险，陪明安公主赌上自己的前途来掳走沈庙？要知道，日后若是被沈信查出底细，沈信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明启官员们向来趋利避害，这样凶险的事儿是绝计不会做的。是以，只能是那些有一定官位，却还极端渴望着向上爬得更高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的人。明启的官僚中，谁是这样的人呢？沈庙一时半会儿倒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事关明安公主，沈信做起许多事情来都未免牵连麻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庙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，若是谢景行出手，应该能很快找到他。想想也是了，谢景行还有个风仙当铺，风仙当铺的情报四面八方，若是掳走他的人在定京城哪里都熟悉，风仙当铺在明启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更是四通八达，焉有落败的道理。沈庙心中便也只得希望谢景行能够尽快地发现他了。他费力将手往袖子里缩，对方绑绳子绑得极紧，沈庙几乎是将手腕都磨破了皮才探到了袖中的簪子，那是他特意做的。重生以来，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，他特意做的簪子。簪子的尖端弯成了钩，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大约还可以用这个来刺瞎对方的双眼。这是他前生在宫里学到的手段，只是眼下用来磨一磨绑着手脚的绳子也是可以的。刚想动手，却听得外头传来人的脚步声。沈庙心中一动，迅速将簪子塞回袖中，靠墙紧闭双眼，装作还未清醒的模样。门被打开了，似乎从外头走进来人，听脚步声不止一个人。其中一人说道， 沈家动静太大了，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把人运走？ 另一人回道， 慌什么，现在人在我们手上，避过这阵子风头再送出去也不迟啊。 是两个人。沈庙心中盘算着，听对方的口气，如今在这里只是暂时避避风头，到最后还是会将他送出去的。明安公主能将他送到什么地方？总归不是什么好去处。心中稍稍宽慰的便是沈信的动作极快，如今全城都被掩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下，对方想要将他送出门去未免也有些困难，至少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只是沈庙心中狐疑，这两个人的声音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呢？可他眼下是在装睡，不能睁开眼去看。似乎感觉到有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沈庙听闻一人有些迟疑道， 他怎么还不醒？是不是之前办事的手重了？ 二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关心他醒不醒？你放心吧，就算沈庙是醒不过来，公主那边也只会高兴。公主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沈庙越惨越好，是死是活都没关系的。 我只是担心。 叫二哥的人声音里果真是含了几分担忧， 要是此事被爹发现。 爹发现又如何？别忘了，你和我可是爹的亲生儿子，自从那小杂种死了后，爹将来能倚仗的也只有我们兄弟二人。再说了，谢家和沈家本来就不对盘，你以为爹会为了一个不对盘的沈家去告发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 谢家。角落里的沈庙睫毛微微一颤，难掩心中的震惊。他倒是没想到掳走他的人竟然是谢家的人，那人叫另一人二哥，毫无疑问这二人就是谢长武和谢长昭。沈庙心中难以置信，他万万没想到和明安公主结盟的竟然是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。要知道， 谢长武和谢长昭虽然一直对谢景行不满，可是由前生看来，却也和他们的主子傅修仪一样，是善于营生的人，怎么会在这一世如此狂妄自大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连鲁人的勾当都干出来了。临安侯府是明启的世家大族，便是庶子，那也是胜过许多官家的嫡子。谢长武和谢长昭所做的事儿一旦被揭发，整个临安侯府都要被毁了，这两个人是疯了不成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